酸枣子。山上住着三老子，山下住着三小子，山腰住着三哥三嫂子，山下三小子，找山当腰三哥三嫂子，借三斗三升酸枣子。山当腰三哥三嫂子，借给山下三小子三斗三升酸枣子。山下三小子又找山上三老子，借三斗三升酸枣子。山上三老子还没有三斗三升酸枣子，只好到山当腰找三哥三嫂子，给山下三小子借了三斗三升酸枣子。过年山下三小子打下酸枣子，还了山当腰三哥三嫂子两个三斗三升酸枣子。